好啦，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又继续我哋四个人。 系。 咁啊，咁啊，头先咧就补充翻我哋法律团队研究翻嚟嘅观点啦，就嚟紧会发生嘅事，其实都几可怕嘅。 系。 咁啊，跟住咧有一单嘢咧都要讲下香港嗰个传媒啦，其实都好可怕嘅。坦白讲，就系咧一传媒啊，今日咧就停咗牌，朝头早。 系。 咁啊，跟住咧就公布咧就话有一个叫黄浩嘅商人。就即系出价五亿啊，同佢买香港同埋台湾一周刊。 系， 咁啊，一周刊大家睇有冇睇开咧？平时吓， 我冇。 有，不过就喺 Clubhouse 睇咯。 哦，咁间唔中啦，自己剪头发嘅时候， 冇乜 啊，你剪头发嘅时候好多时都睇嘅， 嗰度有嘅。 咁啊，会可能有时都会间唔中买下啦。譬如有啲朋友上。 系啦， 即系见到报啊，俾人哋访问， 我都会咁啊会，咁啊会， 啊咁啊会去睇下啦。 有阵时啲客仔落咗广告，我都会买翻本支持下嘅。 系啦，咁啊今次咧，其实我哋都之前我哋预言过嘅，其实我哋节目咧，我哋早唔知早几集嘅就喺五集以内嘅，我哋都话啦，三个月之内啊，呢个一周刊咧就好大机会会卖盘嘅，因为当时其实已经传紧嘅啦。 嗯， 咁估佢一定顶唔顺啦，你系。焗住要卖，同埋一周刊咧，系最近系好有啲唔寻常嘅嘢。总之你系觉得啊，佢就嚟要卖噶啦，顶唔顺噶啦。 因为同埋你睇翻咧，其实一传媒佢哋咧三月嘅，即今年三月嘅时候咧，佢都发出咗盈利警告噶嘛。 系啊， 系啊，仲要系好劲嗰只。 系啊，因为咧之前咧佢系纸媒蚀本，但系咧喺嗰个叫做咧数码方面，即系等于网媒咧就赚到钱噶嘛。 系赚到。 而家连网媒咧都开始赚少咗。 系啊，少咗。啱啱嗰年咧就其实就倒退咗6%到嘅啫。 系 啦，系啦，但系都其实。都是不尋常的，因为你数码媒体嗰方面你其实是那个收益应该是要上升的。 人家增长是很劲的增长的嘛，他反而还倒退了，即是呢因为我们节目之前我们也讲过了，还有我们另外我们的 芒向部 编辑部都有讲过，就是呢因为他那个网上嗰个叫广告咧，系比 Google 同 Facebook 咧系食得好紧要， 系 蚕食晒佢啲广告咁滞嘅，所以咧佢咧喺嗰个叫做网上广告嘅增长咧，亦都系开始下跌。人哋嗰个增长系好劲咁升上去嘅， 佢升得好慢， 佢仲跌咗啊！ 系啊， 今次仲跌咗，因为正常咧系要几十 percent 咁升上去噶嘛。 嗯， 但系佢已经追唔到啦， 因为就系佢咧。唔同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因为呢两个呢都系一个媒介嚟嘅，佢自己系个等于一个平台，就唔会生产一啲嘢出嚟嘅。但系苹果呢你要自己生产啲材料出嚟。 係啦，冇错。 咁、啊、变咗呢你生产咗材料呢就有啲呢你要估观众口味啱唔啱。你冇办法呢、哎、Facebook 唔使嘛，佢唔使估你口味嘛，乜都有嘛，系人哋摆上嚟。跟住咧，佢呢啲嘢自然会有落广告。跟住咧，佢系会只系可能，譬如收咗你啲广告，就系、是、点对点咧，就去揾翻目标嘅客户。 系啦，即是 你 keep 咗之后咧，目标客户就会出翻嚟啦。 冇错啦，即系有时可能你苹一传媒嗰啲咧，可能你个苹果 apps 可能你会话、嗯，喂，我可能我系一啲手表，咁可能我会你咪指定咯。你话我喺富刊嗰版会弹我广告出嚟嘅，即系你用佢嘅 apps 嘅时候，咁佢只可以做到咁样嘅配对咯，就始终都系做唔到好似 Google 啊或者 Facebook 嗰啲嗰个配对做得咁好咯。 系啦，即系 Google 咧，如果你譬如咧睇开嗰啲譬如战争嘅，咁可能有啲军用品啊， 嗯、 即系相关类型嘅产品会弹出嚟就叫你买。譬如话咧，如果你有开楼盘广告或者楼盘嗰啲资料嘅，咁佢咪自然弹地产广告俾你。 真系玩紧大数据啊嘛！ 冇错啦，佢系大数据咧，系即系等于咧系帮你度身订造你要啲乜嘢。 冇错啦， 其实当时百佳已经系做紧一样嘢啦，百佳嗰个叫做异想前嗰啲卡啊嘛。 嗯 就是观察你的消费习惯，是因应你哦，原来你呢几年几月有个数据出咗嚟之后呢，哦原来呢条友逢星期五就嚟百佳买百零蚊嘢，哦百零蚊之中呢朱古力就占咗15蚊，汽水就占咗30蚊，跟住就麦皮乜乜乜，咁佢呢观察咗你嘅消费习惯。 是。 咁同当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其实一样嘅，佢呢系观察，等于呢观察你一个人嘅生活习惯、生活模式、喜好同埋嗰个规律。咁跟住呢喂广告俾你。 嗯。 但佢唔系一个喎， Facebook 讲緊超过10亿用户，讲緊几十亿用户。 是啊。 佢系攞住几十亿个人嘅数据。变咗一个好大嘅数据出嚟，哦，原来百分之几多嘅人系会要呢啲嘢，百分之几多嘅人系朝头早起身会 click 乜嘢广告睇，或者需要啲咩产品，佢系等于度身订造，由你一朝头早起身上网，到夜晚瞓觉，都会知道晒你嘅生活习惯嘅。 所以呢而家大陸講緊大數據，啲人一啲都唔即係好多人唔係好講嘅，香港唔係好多人講嘅，即係有人講，但係唔多咯。但係大陸咧，由頭到尾大數據就變咗一個大生意，連共享單車都話要講乜撚嘢大數據。喂，共享單車其實都係一個可以倒車嘅嘢嚟嘅咧， 係啊係啊， 唔係好多地方可以適合用噶嘛，因為好多地方係冇單車徑俾你踩嘅，係咪？你香港就用唔到共享單車啦，一出去馬路就俾車車死啦，你冇單車徑，你咪等於同貨櫃車爭路啊！ 同埋依家有啲人咧，係有啲公司咧，係直頭係同向 Facebook 咧，佢哋去買嗰啲大數據。 係啦， 我舉個例啊，好似咧香港依家啲港女香港嘅女士咧，好中意一隻牌子叫 Pandora 嘅嗰隻飾物。跟住你會發覺，其實嗰隻飾物唔好靚啫，但係咧，因為佢哋間公司咧，佢哋知問 Facebook 攞咗某一部分嘅數據，知道咗原來某一個 range 嘅女性咧係好捨得俾錢佢哋買呢隻牌子嘅，佢哋 Pandora 嘅產品嘅。咁佢哋咧就所以 Pandora 咧喺香港嘅市场咧，就专攻嗰个年纪嘅女性啦。 哦，所以点解有啲报纸咧，明明冇人唔订，明明已经派都冇人要嘅，都要出翻纸媒去叫人订阅啦。 系啦，佢哋目的就系想将啲数据卖俾人。咁啊，网上编辑部已经有讲，已经就踢爆啦， 踢爆咗啦。 咁我哋咧，头先就系许留山讲中咗个重点啊。原来就系咧 Facebook 或者 Google 咧，佢哋嗰个数据库咧系足以啊，唔系净系收你广告，佢哋系净系将啲数据拆件出嚟卖出去咧，已经可以卖到钱。调翻转头，广告公司又要用翻佢哋嘅数据去因应佢哋嘅数据，系配啲咩俾客啊嘛，或者咧生产啲咩产品出嚟卖嘛，你嘅顾客群，你有晒年龄统计嘛，变咗咧佢哋嘅数据库咧系可以产生一个收益嘅，而你苹果日报系冇呢样嘢，你只能够系瓜分到佢个广告配对咗之后咧，分俾你嘅嗰个陈叫陈羹，人哋食剩吓一个粟米鱼肚羹，你啊食到两粒粟米冇鱼肚，就系咁解。所以咧，一传媒嗰、那个即系能够有嘅空间越嚟越窄啊。咁但系咧，佢卖俾人咧，人哋点解会有人接咧？佢卖出嚟原因。是因为黎智英的这个三个字，如果一传媒卖了给第二个呢就没事了。因为呢一传媒面对的问题呢其实不是单纯在网络上的失败。佢是最主要原因就是被共产党的抽广告。基本上呢你譬如说呢你放题啊，你是一间叫做大喜屋这样啊，你本来想在一周刊卖广告，你可能会突然间接到电话的。喂，我哋啲联会嘅所有属会嘅人咧，都唔会喺呢啲地方度落广告嘅喎，呢啲唔爱国嘅喎，你仲喺度落广告嘅？收到啲咁嘅电话，下次就唔会再落广告啦。美容，哦，斯林美容啊，哦，减肥啊，变靓啲啊，个个都收到啲电话，每一个基本上你都唔敢落广告喺一传媒，系咪先？嗱。冇咗嗰啲超级市场啊，百佳惠康、华润唔使旨意啦。 系啊，得罪咗李嘉诚。 麦当劳咧，以前个个月都有啲赠券嘅，而家唔知仲有冇咧？太耐冇买啦，一个月一次噶嘛，有赠券啊，有啲介绍噶嘛。而家可能都仲有嘅麦当劳，因为麦当劳就唔怕你嘅，但系全版广告就好少咯。肯德基啊嗰啲，即系外国企业可能好少少，本地企业基本上你就唔使指喺苹果日报见到。 系 咁，有啲咩会见到呢？苹果日报佢知道你嘅客系乜嘢嘛？知道你嘅客系受住你煽动嗰啲叫做憎恨大陆人嘅嘢，佢哋啱睇乜嘢啊？卖日本楼咯，卖马拉楼咯，系嘛？ 系 卖越南楼咯，喺河内啊、缅甸啊嗰啲都有噶。 台湾有冇啊？ 台湾好似少啲， 好似近乎冇。 系啊， 英国啊嗰啲咯， 英国、澳洲 系借钱咯，或者 系啦，跟住一系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就唔怕噶啦。咁所以咧，佢嘅生存空間真係好窄，好窄。 嗯， 嚇、啊，即係咧，如果唔係因為呢個中共去打壓佢嘅話咧，即係全方位去打壓 cut 廣告咧，一傳媒未至於去到咁慘嘅。講真，佢嘅影響力都仲係好大嘅。即係咧，你見佢而家收益都仲有17亿几嘅一年，嗰、那個其實真係好大嘅生意嚟嘅。如果傳媒界嚟講啊，問題俾人咁樣 cut 法都仲有10几亿，係咪？ 不過睇翻佢上年咧一傳媒佢哋嗰個，佢哋其實喺雜誌即係雜誌呢方面咧，佢哋係差唔多蝕咗成4亿几喎。 係咩？ 係咯、啊。 我见到佢唔系佢好似 上年， 系咪连埋晒其他嘢？因为我见到好似系两亿几啊嘛，佢好似纯一周刊就蚀咗两亿几，跟住再加埋报纸又蚀亿几咁样，好似系嘛？ 报纸有少少利润， 报纸少少利润， 报纸有少少利润，因为佢报纸嗰度大概上年嚟计啦，上年嚟计就有3000几，好似3000几万都系报纸嘅。 哦，咁好紧啫， 系啊， 好少， 好少啊，数码媒体有3000几万嗰啲咁上下度咯。 系 系啊，所以嗰阵时我就睇咗条数，喂，其实你杂志都蚀得咁劲咧，竟然即系依家仲有人出5亿同你买咧，会真系？ 哦，唔系买埋台湾啊嘛， 系买埋台湾啦。 如果净系香港梗唔得啦， 系啊， 但系买埋台湾又唔同，因为黄浩舐嗰一铺噶啦嘛。佢之前买佢嗰份分完一周，跟住咧就改革大改革，炒晒啲人，换晒血之后，喂，而家嗰本叫《伊周刊》就改咗名，厚咗3倍啊！比之前俾佢买嘅时候厚咗3倍，里面全部广告嚟嘅，发到猪头而家。咁所以咧，佢之前舐过一铺啦嘛，今次再起个孖，等于喺肥佬黎身上起孖。是吧 吸食佢啲肥膏啊。 冇错。 是 啦。 不过 呢啲呢係真係叫做黄少蛋宝藏啊。哇你一个等于你就嚟散仓话好多马转出嚟突然间数3-5-7场咁样。 佢之前呢去伊周刊呢即係佢见佢厚咗啦即係个广告嗰度盈利赚得好多啦。哇佢好嘢佢夠膽再 cut 一半人手啊。 係呀。 佢呀嗱我到你盡啦真係。 係 呀佢知道食得起嘛呢班人。 係呀。 係呀哇即係炒一半人真係幾恐怖。咁所以依家一周刊啲人都幾驚喎係啦。 冇得驚嘅因为呢你换嘴个老板你都知道咩人啦。即係讲真啦好多人喺度怀疑个王即係王浩嘅财力一啲都唔使怀疑。啲钱系中联办嘅，大家毫无需要怀疑嘅嘢，一定够钱俾，一定会交易成功嘅，你放心啦。吓，啲钱都唔系佢嘅，喂，佢系人头嚟啫嘛，佢代中共出嚟收购你啫嘛，系咪？所以咧，今日肥佬嚟讲，佢话咧再三强调，永远都唔会卖一传媒，即系咧一周呢个苹果日报唔会卖。咁我哋当时我哋讲呢就唔係话苹果日报执笠嘅係有机会卖盘又或者呢结束佢嘅纸媒业务淨係专注喺做网媒即係苹果日报照搞不过淨係得网上版。 係。 係咪咁因为呢你网上其实仲搵到钱㗎嘛不过係赚少咗而家开始见到嗰个势係难经营困难咗咋嘛。咁所有记者咪全部唔做纸媒淨係做呢个网上版囉。 係。因为佢话就话呢嗰个上年睇返个业绩呢咁佢苹果日报咪得苹果日报年印刷即係嗰度有几千万嘅收入呢你要扣返条数喎佢 AM730 系肥佬同佢印㗎喎。 係。 咁所以呢度其实有一笔系赚咗落去其实苹果日报可能冇几千万赚㗎喎。 係。 好大镬㗎喎其实。係啊。不过佢今次成功将佢嗰个上年个年度嗰个蚀钱嘅重灾区一杂志卖咗出去咧，咁佢会算系甩身，所以你见佢今日去 封牌之后，系即刻升咗， 即系升咗咯， 升到50%最多系嘛？ 因为嗰啲杂志其实拖得好 紧，系啊，拖得太紧要 啊嘛， 系啊， 因为咧杂志咧又靓啲纸，其实买一本书咧系要蚀嘅。因为你纸咧唔止18蚊嘅，唔止20蚊嘅， 即系纸唔止啦， 系纸都唔止啊！有啲纸好捻靓啊，嗰啲纸，你如果冇广告 cover 咧，卖一本蚀一本啊， 系啊，跟住佢嗰、那个啲员工嗰方面咧，自己都其实都好惊会系嚟紧新老细会裁员咯，所以就 一定裁员啦，唔使惊，一定裁。你哋一啲都唔使惊， 精简人手 系啊，喂，呢个老细冚家产嚟噶嘛，系咪先？ 同埋佢呢个，同埋佢呢个 有往绩啊嘛， 有往绩支持噶嘛。 因为其实咧，佢呢次黄浩咧去买咧，我觉得佢都睇得几准嘅时机，因为佢上年咧佢系唔系好似年吉年头定上年年尾到嘅，佢其实一周刊咧佢哋台湾同香港两边咧，佢因为佢哋要将嗰啲人手缩减咗。佢哋嗰度就係嗰筆嗰啲遣散費啊，成嗰啲乜鬼呢嗰度都落使咗4000万。哇！黃浩等你使埋呢一筆先出啊！哇！真係絕啦，真係。喂，呢啲計得幾準啊？ 梗係計得準啦，因為咧計得準，可能佢有得分噶嘛？你明唔明？ 我咁 老細預咗個筆值就咁多啦。喂，嗱，你慳到幾多就係你嘅。 系嘛？ 因为一定系咁噶啦。 咁啊系， 喂，呢啲咧通常咧人头通常都系做呢啲嘢嘅啫，一定帮你计数嘅，横定嗱老细抌咗笔钱预咗系要食咗你噶啦。咁食你咧，你都会写 proposal， 你用啲咩方法食佢？咁啊写个计划点点点做啊咁哦悭到就好啦，你本事你嘅你噶啦咁样啦可能。 咦？咁佢今次咧佢 set up 啲佢系 set up 咗间新公司嚟到去买呢个一周刊噶嘛？喂，仲话佢两年前已经 开定间公司。 即系呢个 proposal 两年已经写定， 冇错啦，写咗两年嘅 proposal， 冇错啦。 唔奇噶呢啲计划， 即系等咗，即系等准时机先咩噶咯？ 系咁好起高铁咁都要几年啦，唔系话你今日起，听日起好噶嘛？要时间噶嘛，部署噶嘛。当你呢个食肥佬礼都系要分开时间噶嘛？即系你即系 坦白生多啲肉先食。 讲得坦白啲，喂，你要煮肥佬礼嚟食啊？你都要研究下由边度开始汤，系嘛？边啲部分攞去煮，边啲部分攞去炆。系嘛，落挖埋沉油出嚟蒸，或者系嘛，又或者出嚟炸，咁你都要写 proposal 噶嘛，都要预计噶嘛， 仲有 仲有时间准备咧，系嘛，啲骨我嚟煲汤咧，系嘛，即系咁讲啊，咁所以咧，人哋早两年准备一啲都唔出奇喎。喂，中联办摆到明，其实共产党就有心怼冧你噶啦。不过你好彩，坦白讲，肥佬礼因为佢系好彩喺台湾，因为要搞一电视而圈咗一笪好大笪笪地，就赚咗过百亿。依笪地升值系超过100亿嘅赚咗，咁变咗咧可以顶得顺一，即系嗰一电视喺台湾蚀咗几十亿，一铺就蚀咗几十亿噶啦台湾嗰度，咁啊因为嗰度赚咗笪地咧就扣翻条数，变咗肥佬咧仲可以顶落去，咁但系香港咧佢就老实讲啊，大家都明白嘅，钱咧落咗自己嘅袋，冇人愿意攞翻出嚟嘅，你话俾你知，你嚟紧咧年年都要蚀咁多，年年都要扣后。哇！俾我会计数噶嘛，任何人都知啦，喂，冇可能继续蚀落。 咁佢系一个生意佬， 一定会将个损失减到最低啦。肥佬礼咧就识得做呢样嘢，识得指示， 系啊， 但系泛民唔识。我哋上次已经讲咗啦，而家嗰个成个局势，你就系谂下指示，谂下点样将自己嘅损失减到最低嘛。希望咧唔好再输啦，输少啲，嚟紧咧固本培元，养翻自己，养翻大自己嘅组织。我哋跟住望向編輯部都有讲，嚟緊就係呢，你要返返去地区做返去地区工作，扎实啲嘅服务返嘅街坊，主力打佢元水，打佢嗰啲叫做围标，民建联有边个唔参与围标，基本上可以话同大陆贪官一样啊，是但拉个都中嘅，係咪先，你只要大力喺各个区域嗰度打佢嘅围标，打佢啲非法嘅嘢，或者边度接触政府工程啊，浪费公帑，嘥咗几多钱，淨係做呢啲嘢，心耕细作，係不断做落去。我老实讲啊，你等五年时间未必一定可以见效，但係你十年你预咗两届，你还定都俾人哋消灭㗎啦，係咪，你不如你做返啲嘢，仲有机会翻生，有机会你将来地区直选有机会你压到返佢转头，係咪，只能够系做即系回归翻最基本嘅嘢。你喂，你街坊服务到好嘅时候，你嗰、那个 个票就翻嚟， 地区票你一定稳阵噶嘛？嗱，点解民主党咁稳阵啊？因为佢哋咧唔系叫有理念型嘅政党啊嘛。有啲理念型嘅政党就以为出到嚟鸠噏两句，喺老萧个网台做个湿鸠主持，就觉得自己可以赢噶嘛？系咪？所以唔捻使出去服务街坊啊嘛？佢哋觉得。啊，咁咪输晒咯！ 你啲票系街坊嚟噶嘛？点可以唔服务街坊？ 佢觉得噶嘛？佢觉得佢坐喺老萧身边已经系有全港知名度噶啦嘛，可以赢噶啦嘛，系嘛？唔系一个人咁谂，系几个人都系咁谂。咁你谂下啦，阿 Nick 就最清楚啦，系咪啊？所以咧嚟紧，你话你无论你系咩派都好，你如果仲系想喺即系从政嘅话咧，你真系要扎扎实实去落去做，你唔系谂住鸠噏，唔系谂住出嚟咧讲两句。就可以呼风唤雨， 哦， 跟住咧开个 page， 哦，有20万 like、30万 like、100万 like 啊，跟住就唔使做啦，冇噶啦，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噶啦，因为咧嚟紧咧市民好明显系会咧对政治越嚟越冷感，你做翻啲民生嘅嘢，令到佢觉得切身利益，你系关心嘅。 你喺地区工作先会箍到佢哋， 冇错啦，即系市民关心 嗰、那个渠道， 哦、你系关心佢嘅切身利益、民生嘅福祉，你全部都有做到足噶、哦，佢咪会投票俾你咯，系咪？你同佢派蛇仔饼都冇得派噶，人哋可以唔系派一个月饼，每人派一打，你唔好同佢斗派噶，但系你只能够用感动佢，话俾你知你投票俾咗咩民建联，佢就转头夹埋你嗰个叫做 业主立案法 团，就食鸠佢，每人就俾20万。 做唔成都要你夹四万蚊，啱啱有单嘢啦，输咗嗰个嗰、那个，即系佢推翻咗上一个法庭嘅判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但系都要夹四万， 但系要夹多四万蚊系赔偿俾人啦，因为你违约啊嘛，系嘛？咪依啲嘢追究到底啦，点解要咁贵同你？点解同你违约啊？因为你哋系贪污，因为有人腐败，有人贿赂，有人收受利益，输系嘛？私相授受。你一定系有人做咗啲坏事㗎嘛。喂你去到点到即止啊，嗰度人唔够胆，嗰度人唔够胆。人哋梗系老实讲梗系食硬你啦。当然你做呢样嘢好大机会可能会俾人打会俾人斩。但系你如果你系想从政，香港只有一条路，除非你投共。如果你觉得你系一个民主派，你只能够做好啲地区工作，未来用时间用行动去感动啲选民，等选民投票俾你。系咪冇其他捷径㗎啦而家。以前就话哦上网突然间爆出嚟变咗做民族英雄变咗香港英雄系咪跟住有六万六千票。冇㗎啦以后都冇呢支国际唱㗎啦。好似梁天琦呢种 case, 一世喺香港都冇再发生㗎啦。因为你呢啲 case 唔会有㗎嘛系嗰个特定时空又撞到一个占领跟住又本土兴起跟住你又真系年初二暴动你先有机会有。即系呢系阴差阳错之下先会有咁嘅产物你想再期 即系夹得咁准系好难嘅， 冇嘅。 你睇下，你睇下，黄志峰夹得唔好嘅就冇咯，冇得选咯，系咯。 即系话啲人话，如果2014年选立法会，黄志峰做得议员噶啦， 嗯， 系嘛？ 所以阿黄志峰咧，佢之前出过一本书咧，讲得自己都啱啊！我不是英雄， 系啊， 做唔到英雄啦，你真系。 系啊，佢依、這个佢自己讲咗噶嘛，系咪先？ 嗯。 咁啊，我哋而家即系都系，因为一传媒咧，坦白讲啊，都系牵涉到香港嘅民生同埋民主呢个两个范畴嘅。喺民生方面咧，佢呢份报纸咧，坦白讲，呢二十年嚟咧，影响香港好紧要，甚至乎咧，影响埋台湾，将成个台湾嘅政治生态同埋嗰个叫做咧。叫做 傳媒 嘅生態全部扭曲曬，就算唔係扭曲都好啊，佢係改變得好緊要， 係 革命性嘅破壞，或者一個重新嘅 轉變。因為喺台灣咧，我以前九十年代頭啦，我真係睇過台灣嗰啲報紙 啊， 有老花你真係睇唔到噶， 係好細。 嗰啲字哇，一打咗報紙密麻麻，嗰啲字咧就叫六號字體啊，哇細到啊！你而家嗰啲，你睇下本张苹果一个头版有冇四百字啊？ 有嘅， 有 勉强有啦， 都唔知 道。哇！但系佢嗰度话尺咁样打开，吓啲报纸以前系咁噶嘛，系咁密麻麻咁排晒喺度冇嘢噶嘛。但系自从一传媒一去咗之后咧，变晒。 系，所以咧系唔同嘅，即系好多嘢咧，佢喺香港都系嘅，令到香港所有报纸咧有一段时间系九七之后。全香港所有报纸都学咗苹果种格式，城报、新报、东方，系明报咧就学啲唔学啲， 系啦， 佢保持翻自己嘅风格多少少，其他嗰份新报完全系苹果嘅翻版嚟嘅。 哦，系啊，嗰啲嗰个 colourful 嘅效果系好似嘅， 直情一模一样嘅，差唔多你系个报头唔同字嘅啫。里面嗰啲样啊、排版啊，东方都抄埋佢啦，要焗住。 系咪话苹果系开创呢个狗仔？ 系都系嘅。嗰阵时系一周刊开创都用狗仔队去追访啲明星啊，跟住又作新闻啊咁样啦。咁都即系点解你话传媒生态系俾佢改变得好紧要？咁但系咧，香港市民咧亦都俾佢影响得好紧要。其实真系好紧要。点解咧？最大影响咧，其实系嗰个民生咧就系楼市，因为佢从来都系睇淡楼市嘅。 系 佢又其实佢我都唔知佢究竟有冇睇好过。总之苹果我有自从我买嚟睇之后咧，我都未见过佢讲过楼市系正面嘅，即系全部咧都系以一个负面嘅角度去讲楼市。 起码十几年嚟冇啊！ 佢由纸媒到依家数码时代都系嘅，即系佢唔你预佢三四五日到又出一次讲诶楼市预测点点点就爆 啊！次次都系啊，因为佢专门咧逢亲有人讲爆煲，佢大字标题讲 系啦， 系嘛？ 或者话有个银主盘嘟嘟嘟，跟住又讲一次 系啦，跟住咧佢从来都系无视嗰啲叫做咧，即系点讲啊？嗰啲有利嘅佢从来都系抹咗唔讲嘅，特登唔提嘅，系等你啲人误导嘅。其实佢系一种咧有误导性嘅一个报。到嘅其实苹果日报，尤其是喺楼市方面，所以咧，如果相信苹果日报嘅话咧，讲真的。 嗰啲听众或者嗰啲叫读者咧，喺呢十零年嚟讲咧，损失系好严重。你有钱可能唔敢买，唔敢去买多一层楼收租啦，或者咧买埋自住楼咧。我认为香港嘅卖咗层自住楼等跌嘅人咧，我估计可能因为苹果日报而去咁做咧，我谂有五成以上嘅，有一半以上系呢啲人系因为信咗苹果日报。咁當然其他可能有啲信咗其他啲燈啦，係嘛？咁我哋都唔知冇考據過。但係我覺得《蘋果日報》係最大影響民生咧，就係佢喺樓市方面嗰種錯誤啊，因為佢可能同地產商關係唔好嚇、啊，主力咧，因為佢其實就主力係打擊李嘉誠嘅，其他發展商佢反而冇踩得咁盡，佢就因為主力要打擊李嘉誠咧，而開始就一路咧就將所有矛頭就去咗李嘉誠嗰度咧，咁變咗咧有講。理事力强啊，唔知系咪佢吹出嚟？咁啊，嗰阵时嗰啲地产霸权系佢有份吹出嚟啦，系嘛？ 四叔嗰阵时啊嘛，系咯， 咁都系佢有份打出嚟啦。其实可能会追溯翻咧，就苹果促销啊，2000年咧，因为肥佬礼苹果促销蚀咗好多钱， 因为俾人揼死咗， 俾百佳一镬打死， 揼扁咗啦。 其实都唔系净系李嘉诚嘅，百佳同维康联手消灭佢 嘅。因为佢实在做得好扬啊。变咗系人都知道你系对手嘅，根本就一开始就突扁你先。 系啊，佢做嗰阵时咧系周围都开嗰啲铺头嘅，开到周围都系、跟住车，跟住车周围就成街都系嗰啲苹果嗰啲车。 佢唔俾机会你生存，就系唔俾机会你生存啊！ 因为嗰阵时肥佬咧，佢攞咗人哋，即系知道人哋最好卖嘅边啲产品咧，佢就做嗰啲产品。所以哇，搞错喂，嗰啲王牌产品嚟出钱一丁啊，啲剩嗰啲喂，你专打我系啦，系咯，你专攞嚟搞冇。 但系你后屘已经攞唔到货咧，香港代理俾嗰啲垄断咗啦嘛。 系啊， 你可乐攞唔到正版可乐，咪要买水货可乐。即系买其他国家嘅可乐， 泰国啊啲 啊，泰国啊或者以色列啊嗰阵时，跟住卖橙啊卖以色列橙，我记得佢嗰阵时，因为你攞唔到新奇士嘛，俾人哋垄断咗嘛，吓咁啊呢次时间原来又到咯，我哋又要下一次翻嚟讲第二样嘢啦。